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二章伤疤第三集。 哈利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好像刚才一直在奔跑似的。他从一个非常逼真的梦中惊醒，双手紧紧捂在脸上。在他的手指下面，那道闪电形的伤疤火辣辣的疼，仿佛有人刚将一根白热的金属丝按压在他的皮肤上。他坐了起来，一只手捂着伤疤，另一只手在黑暗中摸索着去拿床头柜上的眼镜。他戴上眼镜，卧室里的景物慢慢变得清晰起来。窗外街灯的灯光透过窗帘，给卧室笼罩了一层朦朦胧胧的橙红色柔光。哈利又用手指抚摸伤疤，仍然疼得厉害。他打开身边的台灯，翻身下床，穿过房间，打开衣柜，朝柜门内侧的镜子望去。镜子里一个瘦瘦的14岁男孩在看着他，乱蓬蓬的黑头发下面是一对绿莹莹充满困惑的眼睛。哈利更仔细地端详镜子里他额头上的伤疤，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可是仍然钻心的疼。哈利竭力回忆刚才梦中的情景，一切都是那么逼真。有两个人他认识，还有一个他不认识。他皱紧眉头，集中思想，拼命回忆着。他眼前模模糊糊地浮现出一个昏暗的房间，壁炉前的地毯上卧着一条蛇，一个小个子的男人名叫彼得，外号虫尾巴，还有一个冷冰冰的尖利的声音，那是伏地魔的声音。哈利一想到这个家伙，就觉得仿佛有一块冰滑进了胃里。他紧紧闭上眼睛，竭力回忆伏地魔的模样，可是无法做到。哈利只知道，当伏地魔的椅子一转过来，当他哈利看出那上面做的是什么时，他只感到一阵巨大的恐惧猛地惊醒过来。也许那是因为他的伤疤突然剧痛起来。还有那个老人是谁呢？当时肯定有一个老人，哈利看见他跌倒在地上。唉，越来越乱了。哈利把脸埋在手里，不让自己看见卧室的景物，拼命沉浸于那个光线昏暗的房间。然而这就像试图用双手把水兜住，他越是拼命想抓住那些细节，他们就越是迅速地从他的指缝里溜走了。伏地魔和虫尾巴刚才谈到他们杀死了一个人，然而哈利记不清那个名字了。他们还在策划杀死另一个人，那就是他。哈利把脸从手上抬起来，睁开眼睛，使劲盯着卧室四周，好像以为会看见什么不寻常的东西。确实，房间里有满满当当一大堆不寻常的东西。在他的床脚旁有一个大木箱，敞开着，露出里面的干锅、飞天扫帚、黑色长袍和各种各样的咒语书。桌子上放着一只空空的大鸟笼，哈利的白色猫头鹰海德威平常就在里面栖息。在桌上剩余的地方，胡乱地扔着几卷羊皮纸。床边的地板上有一本打开的书，那是哈利昨晚临睡前看的。这本书上的图画都在动个不停，穿着鲜艳的橙红色袍子的小伙子骑在飞天扫帚上，嗖嗖地飞来飞去，相互掷着一个红色的球。哈利走过去，把书捡了起来，注视着一个巫师把球投进50英尺高的圆环，十分漂亮地赢了一球。随即哈利又猛地把书合上了。魁地奇比赛在哈利看来是世界上最精彩的运动，可是此刻也不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了。他把那本叫《与火炮队一起飞翔》的书放在床头柜上，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望着下面的街道。 看上去女真路完全符合一条体面的郊区街道在星期六凌晨应该呈现的样子。街道两边的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哈利在黑暗中望过去，看不见一个活物，连一只小猫的影子也没有。然而，哈利心神不宁地回到床边，坐下来，又伸出一根手指抚摸他的伤疤。令他烦恼的不是伤疤的疼痛，哈利对疼痛和受伤已经习以为常。有一次，他右臂里所有的骨头都没有了，可又在一夜之间全部长好，那真是钻心的疼啊。在这之后不久，还是这条胳膊，又被一根尺把长的毒牙刺伤。就在去年，哈利飞到50英尺高的空中时，还从飞行着的扫帚上坠落下来。对他来说，稀奇古怪的事故和伤痛已经是家常便饭。既然你进了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并且擅长招惹是非，就绝对无法避免这些事故和伤痛。上一次伤疤发作是因为伏地魔就在附近，正是这一点使哈利感到不安。此刻伏地魔不可能在这里。伏地魔会潜伏在女真路？这种想法太荒唐了，绝对不可能。哈利在一片寂静中凝神倾听，难道他在隐隐期待听见楼梯上传来吱吱呀呀的声音，或者听见斗篷在空中摆动的沙沙声？突然他微微吃了一惊，他听见表哥达利在隔壁房间发出一声吓人的鼾声。哈利慢慢鼓起勇气，他真是太傻了，整个房子里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福农姨父、佩妮姨妈和达利，他们显然都在酣睡，美美地做着梦，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哈利最喜欢的就是德斯里一家睡着的时候，这并不是说此刻的他们会对醒着的他有什么帮助。福农姨父、佩妮姨妈和达利是哈利在世上仅有的亲戚，他们都是麻瓜，是不会魔法的人，他们憎恨和蔑视任何形式的魔法，这就意味着哈利在他们家里就像霉菌一样不受欢迎。在过去的三年里，哈利到霍格沃茨上学，长期不在家。他们为了消除别人的疑虑，总是解释说，哈利去了圣布鲁斯安全中心少年犯学校。他们明明知道，哈利作为一个未成年巫师，是不允许在霍格沃茨以外的地方使用魔法的。可每当家里出了什么乱子，还是总把责任推在他身上。哈利从来没法对他们说说知心话，也不能告诉他们他在魔法世界里生活的详细情况。想一想，等他们醒了，他去对他们说他的伤疤疼痛发作，并说他担心伏地魔潜伏在附近，这岂不是太可笑了吗？说到根本，正是由于伏地魔，哈利才到这里跟德斯里一家生活的。如果没有伏地魔，哈利的额头上就不会有闪电型的伤疤；如果没有伏地魔，哈利的爸爸妈妈就会依然活着。哈利刚刚一岁的时候，有一天夜里，伏地魔，这个100年来最强大的黑巫师，这个花费了11年的时间扩展其势力范围的巫师，闯到哈利家里，杀死了哈利的爸爸妈妈，然后伏地魔又把他的魔杖指向哈利，念了一个咒语。在伏地魔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这个咒语曾将许多成年巫师置于死地，然而那天夜里他却莫名其妙地失灵了。咒语并没有结果小男孩的性命，而是反弹到了伏地魔自己身上。哈利安然无恙，只是额头上留下了一道闪电型的伤疤，而伏地魔却沦为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他的魔法全废，生命奄奄一息。伏地魔逃跑了，长久以来笼罩着神秘魔法世界的恐惧消除了，伏地魔的追随者们作鸟兽散，哈利波特一夜之间名闻遐迩。哈利长到11岁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是个巫师，当时他真是吃惊不小， 接着他又发现，在神秘的魔法世界里，人人都知道他的名字，这就更使他感到不知所措了。哈利来到霍格沃茨后，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发现人们转过脸来看他，压低声音议论他。不过，他现在对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过完这个夏天，哈利就在霍格沃茨上4年级了，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回到那座城堡中去。